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，郁敏射马主持，郁敏、尤达、钱伟乐。咁呢场咧就我拣咗就14、50、14。好啦，咁胆揾边只咧？嗱，我咧就都系要呢个杨明伦嗰只做胆，咁样。咁就一拖二四五十啊！嗱，呢場咧頭先我講咗只嘉應傳奇啦，第仲有四號就勇霸神區啦，六號咧呢只一定要揀嘅就是潘頓嘅驚奇勇士啦，十號嘅智力寶啦，11號嘅至愛啦，嗱呢啲都係射程範圍。嗱呢場咧我揀3、4、6、10、11啊，三四重彩嘅穿雲區膽咧。嗱我咧俾貼士咧，我就希望冷少少，我就要六號做膽 ，OK。咁但係臨場你覺得喂，即係都係智力寶嘅世界，你咪單色馬膽，係嘛？拖四隻買三四重彩，咁我諗倒 Q 咁都。 咁臨場都唔會諗得去邊啊？呢只競技勇士。 所以我就貪佢好分，我就揀。 而家有11倍， 係啊，而家11倍。 但係咧，即係十一咧，唔係即係十號咧，就真係唔費得嘅，呢只一定即係再贏都一啲都唔奇嘅。不過我就希望冷少少啦，佢跑第二啦，咁啦，我。 力竭，繼續青筋暴現，身體力行，隔空發功，鬱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鬱敏踩場，大家見面。 嗱，今日咧就係未到元宵啊！聽日先係元宵佳節。 聽日 先就係元宵佳節。咁就中聯辦就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就去中聯辦同佢哋度春啊，度元宵，度元宵啊，共度元宵。聽日元宵嘛，咁咪叫共度元宵咯。 元宵點解同元宵點解同佢度？我都唔明啊！點解無厘頭同中聯辦度啊？ 係咯，咁你唔度就話你唔肯俾面啦啊！唔度。即系我就写咗篇嘢讲佢哋，即系啊，去度唔度元宵？你度唔度元宵？即系我唔系呢个系行礼如仪，来年年都有噶啦，系咪？咁你民主派就屌你，好多时都有去参加噶啦。而家今年系办捻晒嘢，就唔去，你明唔明啊？唔去就话因为中联办干预香港事务。 咁 系啦，咁啊呢个毛孟靜就话会俾人即发放一个错误嘅信息，咁啊入中联办就等于支持中联办干预香港，咁我就真係觉得好撚好笑。2010年你民主党喺2010年中出卖盟友，屌你谂乜以呢个所谓反对五区公投你作为投名状，跟住入中联办就提出胡志伟嗰个超级区议会方案，系咪啊？就共产党就范，跟住咧即系换取佢哋支持嗰个政改方案。你搞呢一个超级区议会方案，系咪？立法会就增加10席，咁5席就系超级区议会所谓即系呢个区议员，即系区议会提名同埋区议员参选。然后是由香港那些非其他功能组别的选民去投票选出来。咁民主党就讲到呢，这个是屌你香港民主最大的进步，是吧？跟住就量变而质变，将来所有的功能组别慢慢都可以变成咁。因为你既然可以新增的功能组别可以用这种所谓等于全民直选，是吧？咁但係佢唔撚講篩選喎，唔係人人有得選㗎喎。你話區議員喎，仲要民選區議員，仲有15個提名喎，係咪？呢啲唔講，跟住換取一個咩呢？屌你咩！即係個選舉，即係呢個小圈子選舉啊！呢個行政長官係繼續係咪？仲由1600人嘅選民就變成1200人添，屌你啦咩？將個提名門檻又高咗，去接受一個咁嘅行政長官嘅嗰個選舉辦法係咪？咁 你嗰個超級區議會就話啊，我擴大咗呢個立法會嗰個民主嘅，即係擴大咗啦，咁啊跟住就多咗啲民主成分啦，咁樣鳩噏到而家為止，呢、這個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你都係攞三席嘅啫，五席裏邊係嘛？但係喺直選度咧，你少咗好撚多席。當年我哋鬧佢嘅時候喺立法會，大家可以屌你咪上網揾翻啲片睇啦，係咪？我鬧何俊仁嘅時候，係咪？啲人喺度鬧鳩我，係咪？包括張文光啊呢班人喺度鬧鳩我，睇翻我講嘅嘢全中，真係唔好意思。你民主黨而家再行出嚟講，量變而質變，推動香港民主進程。就是你嗰個所謂區議會方案，共產黨會咁撚笨柒接受你一個可以推動香港民主進程嘅方案，係咪？所以你呢班人喺香港搞民主，我再講一次，屌你老母民主黨賣香港 ，OK？ 泛民主派，屌你老母就係賣香港。你繼續話我收共產黨錢咧，我而家冇撚做議員，屌你老尾，啱唔啱啊？搞個 show， 屌你老尾！喂，啲建制派嚟參加，你都當我投撚咗共，屌你咪食屎啦！你成世做窮人啦，你老尾啱唔啱啊？屌你老尾真係，人哋上面嚟睇，咁點解唔撚俾人嚟睇啊？ 買飛喎， 不撚知所謂真係，屌你乜九啊幾重標準，屌你老母你啊，即係係嘛攬頭攬計又得，係嘛？屌你入去大陸五星旗嗰度影相又得。我都費撚事同你哋講呢啲嘢啦，真係你講出嚟係俾人笑，你自己屌你老母就喺度自我安慰，一班人閂埋道門打飛機啊！你係黃毓民啦，投共啦，仲咪喺投共啊？同阿葉劉淑儀握手，葉劉淑儀共產黨嚟嘅咩？屌你老味閪真係係咪？而家又話唔撚入中聯辦啦，係咪？咁當年入中聯辦 嗰啲點計數？ 喂，點計數先？你毛孟靜係咪應該要問下民主黨？喂，當年行入中聯辦，咁而家你話唔撚去春茗，咁咪講到即係大仁大義。不撚之所謂呢啲係啱唔啱你同我拗啦，屌你乜公開辯論啦，笨柒，好嘛？唔好打飛機，行出嚟公開辯論，係嘛？我又冇嚟行入去中聯辦同佢談判，真唔好意思。我又冇喺大陸喺五星旗嗰度影相，興高采烈好似長毛嘅閪人咁樣，係嘛？冇，係嘛？你哋又做撚曬，係嘛？我都唔會用呢啲標準嚟檢驗你哋啦，老實講係咪？我哋就嗰件事就講件事。你長毛屌你老母，當年五區公投嘅時候，你係咪同我一撚樣去批判民主黨啊？而家你就繼續泛民，屌你老尾真係係咪？最撚不堪就係嗰啲陳志全啊，屌你老母鄭松泰呢個閪人啊，咁樣仲要暗示我收共產黨錢喎，鄭松泰。如果我有收共產黨錢，你個撚樣都有份收啊，因為我讓你噶嘛。屌你老母真係係咪？边会贱捻到咁？你呢班人会点会有出息啫？你活喺我阴影底下，你点会有出息啫？我而家已经系一个屌你老母闲云野鹤嚟噶嘛？呢、這个台我中意又做唔捻中，我执捻咗佢都得噶嘛？我靠赌马都可以够生活噶啦！屌你老尾！ 咁你讲赌马嗰笔先，讲下赌马嗰笔先。 嗰笔你讲嚟做咩？嗰笔要讲仲捻兴喎，你知唔知啊？喂，你啲人屌你老母俾四嚿水，跟住你又射埋啲貼士俾第二啲人，唔撚俾錢嗰啲喎，你明唔明啊？咁你買唔撚到琴日嗰場 Marty 啊，抵撚你死喎，係咪啊？即係立歪心。好啦，仲有你，我哋成日教人咧，即係落講你賭馬咧，你橫掂你都要賭。我唔係叫你，我唔係鼓吹賭博。你橫掂都係要賭，你就賭得精啲，係咪？我係教你賭得精啲咁計嘅啫，係咪？同埋咧，一定係要刀仔鋸大樹，係咪？唔好長長賭，仲有唔好跟咁撚多貼士。你俾得$400我，你就跟我買，係嘛？你要一計嚟一季嚟計數，登記起佢。如果你一季計數，你輸撚咗，譬如喂得個十個月跑馬，你俾撚咗都係$44啫。如果你逐個月俾，你琴日贏一場就已經翻嚟啦。而一場嘅投注額仲係講緊$100+，有啲人鋪上網，大家睇到啦，喺 Facebook 度，佢買。$120佢就收$5,000+。 你要舉啲例子， 兩場買$120嘅投注額，佢買三條彩，佢就收$5,000+。咁屌你乜？你一年嗰個交個鬱敏射馬嗰、那個費用過撚曬啦。咁唔係，你又中意賭下呢啲，又中意賭下嗰啲。屌你諗乜？見我兩期唔撚中啦，唔係中得多啦，跟住你又唔撚跟買，咁咪抵撚死咯？講咩啫？冇得講嘅呢個係，係咪？所以我收緊你$400，我都係咁講嘅。有啲人輸啦，譬如呢個月屌你咩，佢冇乜著數，佢下個月佢唔撚俾錢，咁咪屌你咁你有權咁樣做係嘛？咁但係就唔好怨係嘛？琴日係好撚離譜嘅中得，係可以講係呢季裏面即係我貼三場係全中。老實講啊，你又唔撚識賭馬， 十四隻馬，你要揀一隻話俾佢聽，一定跑第一嘅，或者跑三甲內嘅，都好撚難。唔好話你要中三隻三重彩、四重彩嗰啲特別彩池分得最多錢嗰啲，係咪？唔好話中嗰啲啊，係好撚難嘅。我而家話俾你聽，我哋賭幾廿年馬，你話喂，屌你每一次賽馬整兩隻 win 你，你中撚到一隻都話你叻嘅啦，已經係難度好撚高嘅。我話俾你，我哋係花好多精神時間去度，我係不計冷熱嘅，你明唔明？冷一冷我都夠膽貼嘅。好似琴日嗰場杯賽，屌你咩千一千萬獎金嗰場，達隆區嗰場，喂四歲經典馬嗰場啊，喂我係貼只九十倍嘅馬嘅大佬，五隻馬裏面其中一隻係九十倍，結果我只跑第一啊！嗰條三重彩分二萬幾蚊啊，大熱門廿蚊都冇嘅跑第二，係嘛？跟住跑第三嗰只就十幾廿倍嘅，係嘛？嗰條 Q 八百幾蚊。嗰、那個 Marty 五十四萬，我自己咧不嬲都係嘅。麗飛 Marty， 即係我如果俾嬲尾嗰兩場三場，我就一定買 Marty 嘅。琴日有個馬友，即係鬱敏射馬嘅訂户啦 ，PM 我，佢咧買咗三蚊，佢次次都跟嘅，輸咗好撚多鑊噶啦。OK， Marty 邊有咁撚容易中啫？即係你獨立每場買 T， 你中一場你已經翻本啦。好似琴日。第九場二萬幾蚊，二萬三，第十場二萬六，係嘛？即係十蚊分二萬六，買一蚊，屌你就二千六，係嘛？咁你場場單獨買，佢唔係喎，佢穿埋佢，一係就買，屌你單 T 過關，咁有 Marty 嘅場合咧，即係好似琴日咁，第三口 Marty， 咁佢咪照買咯，佢買三蚊一注。三蚊一注，照我貼士買，我每次三重獎我都同大家講，穿勻佢，唔好揾馬膽，即係馬膽可能屌你跑第四你就仆街啦，係咪？除非真係好撚穩陣，臨場睇到係咪？即係見到啲飛又似樣啊，各樣啊，只馬又似樣啊，咁冇得講啦。否則嘅話你撈勻佢，好啦，撈勻佢就十注乘十注就一百注，買一蚊一注就啱啱一嚿水，就收二千六。唔係買一蚊一注 ，sorry 就買一蚊一注咧，嗰條 Marty 咧就係一百蚊，咁而家咧就派五十四萬，你就有五萬四。 哇！ 係啦，佢咧就買三蚊一注，收十六萬幾，淨係嗰個三百蚊收十六萬幾。咁我梗唔會開佢名啦，佢 PM 我啊嘛，係咪？咁我即係我就好開心，因為你俾錢。買鬱敏射馬嗰個中啊嘛，喂一季裏邊如果有一次咁樣，你就已經翻盤噶啦。咁撚易中咩 ？Marty 中單 T 都難啦，何況中 Marty 啊？即係識到馬嗰啲知我講咩噶啦。所以好多人都好穩陣，揸住我隻膽拖勻四隻買位置 Q。咁琴日咪贏到開行咯，因為琴日係長長隻膽都喺度嘅。屌你係嘛？頭先剪我哋片子撚到真係十分核突，要剪過嗰啲人點撚知佢講乜？係嘛？第八場就即係十四號，我一早講嘅。即係再享其成，楊明倫呢只一定贏嘅，咁啊三十蚊贏咗咯。但係個三重彩好分嘛，有二千六蚊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咁你一膽拖四腳，屌你咩？好撚少錢嘅啫嘛，得個十二條飛，你買十蚊注都係百二蚊，咁收二千幾，係咪？咁跟住嗰兩場啲膽又喺度喎，你揸住一隻膽跑第二嘅喎，係嘛？我講嗰只九十倍嗰場啊，即係跑第一嗰只，跑第二嗰只就係我嗰只膽，咁嗰條 Q 八百幾蚊。系嘛？你买十蚊就八百几啦，仲有位置 Q 咧，系咪？所以即系你一定要长跟咯，系咪？你唔好停咯，系咪？咁你停就唔怪得人噶嘛，系咪？就系、是、咁样。我自己我有计数噶嘛，一季落嚟上一季我哋都系赢钱嘅。如果你照跟我嗰三场啊，我唔讲我另外两位同事先，照跟我嗰三场，你一定系赢钱嘅。个头注就系三重彩。間唔中買四重彩，但係就膽買 Q 位置 Q， 咁你贏錢噶啦，係咪？就咁咯。你想贏多啲，你買三重彩咯。買細啲，買一蚊兩蚊都有交易噶嘛，大佬，係咪？唔係一定要買十蚊噶嘛。你買 Win 啊，買 Pace 啊，買呢個 Q 啊，嗰啲又要十蚊啫。買三重彩一兩蚊都有得交易噶嘛。買過關又一兩蚊都有交易噶嘛，係咪？咁你喂，你還撚掂都要賭噶啦，係咪啊？唔係我鼓吹你賭啊嘛。咁我想你賭精啲啫嘛。仲有，即係逢係賭錢咧，佢有時又會講下運氣噶嘛，係咪？ 咁運氣唔好嗰輪，你咪買細啲咯，係咪先啊？或者你啊，你可以唔撚俾錢，唔攞貼士咪唔使賭咯，係咪？咁定唔係你揸撚住張報紙篤下篤下，又買撚咗千幾百，個個都係咁嘅。咁你咪即係抵你輸咯，係嘛？咁所以嗱，好似琴日咁樣貼三場馬小弟八九十場，係中三場三重彩，其中有兩場係二萬幾蚊嘅。中四中兩場四重彩，咁咧二中啊，系咪五萬幾萬幾嘅四重彩又中兩場，系咪？咁你話，咁呢啲貼士一季啊，有一兩次呢啲咁，你已經翻本啦。休息一陣。